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天搞我同大家见面啦， 大家好， 大家好。呢排咧，我哋讲咗好多本地嘢啦，咁但系我哋转下口味啊嘛，讲下啲外国嘅系嘛，咁最即系我谂好轰动咧嘅新闻，国际新闻啦。虽然因为香港好多人呢排都系关注香港，但系国际上咧最轰动嘅新闻咧就系呢个亚马逊森林雨林大火。 另外仲有一个森林 系刚果， 系刚果啊嘛，非洲同埋南美洲啊嘛。啊，都 系咁烧。 咁我哋咧就睇翻亚马逊嚟讲咧，就系、是叫做世界嘅巨肺，系嘛？即系佢系好似净系亚马逊森林咧，都好似将呢个地球里边嘅一啲系咪二氧化碳应该？ 嗱，咁样嘅，我哋喺科学新知讨论咗呢个问题。咁因为喺坊间咧，其实就好多错误信息，就话即系20%嘅氧喺嗰度嚟。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如果佢係樹木嘅話咧，佢日頭就呢、放釋出呢、 釋出嘅氧氣啦，夜晚就 佢夜晚都放翻啲二氧化碳， 係啦，佢夜晚 有 七點鐘之後咧就放二氧化碳， 所以你話佢係肺咧。就有少少牽強嘅， 所以點解朝頭早去晨運呢就話好多樹木咧就健康好多。所以點解我哋中國人咧，其實原來咧，我哋係養生嗰度係強調夜晚咧係唔好做運動噶嘛。 梗係啦，係啦。 我哋強調夜晚唔好做運動，但係唔知點解依家夜晚咧就唔知點解好多人咧真係練跑。 夜晚鬥搶 嘅，係佢好奇怪，有啲我記得凌晨3、4點就係跑步。 係啊，嗱嗰個時間應該係適宜打坐，就唔適宜跑步。係係啦。 好，咁你即係年初有冇講過呢、這個即係大火嘅問題？我記得好似有喎。 今年火重啊嘛，黃師傅木火好重啊嘛，咁所以嚟講咧，你從木同埋火加加埋埋嚟講，咪引發到出嚟咯。 佢嗰度算唔算南方？ 南方咁啊，南美洲啊嘛，咁你巴西最大嗰個面積喺巴西啊嘛，呢家咁。但我有一個理由，我就唔知點有一樣嘢就唔係好奇怪，咁點解？呢個外國話要出手幫佢咧，佢又拒絕咗喎。依家就係咁俾佢係咁喺度撕 喎。哦，佢有個理由嘅，因為 過癮喎，佢真 係。即係呢個亦都好多人指出個問題啦。因為我哋食得太多肉啊。 係啊。 咁咧就原來咧，香港咧係全世界最多入口巴西牛肉嘅地方。 係啊，係啊，係啊。 咁由於佢咧有兩樣嘢，佢要種大豆。 系， 佢要同埋要牧牛啊， 系啊， 咁好多时佢哋要烧咗啲林嘅， 系， 佢年实际上系年年都烧嘅，唔系今年烧，但系今年就出现一个咩问题咧，就失咗控，即系烧咗之后 控制唔到火势， 控制唔到火势， 系， 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如果话你话比较长远都系讲就减少食肉咯，减少食肉， 其实减少食肉系啱嘅，咁你又讲翻呢个嗱，我哋年初。去年年尾咪講豬瘟嘅，咁啊，我哋都做過一兩次就，即係希望香港政府把關把得好嘛，即係唔係淨係我哋講啦，坊間都係啦，尤其業界啦。咁啊，點知琴日嚟講咧，就香港又有非洲豬啦。咁啊，嗱，今次又處理得好好啦。點解處理得好好咧？今次嚟講係殺咗3隻豬嘅。嗱，黃師傅唔知係咪上次做咗嗰個超度啊？ 真係 啊，咁啊，唔係我哋有啲網友都咁講，因為做咗啲功德咧。就有幫助啦！今次係殺咗3隻啫，嗱，我睇報紙啊，咁啊3隻豬，咁啊其他嗰啲嚟講就應該係冇事嘅咁。咁同埋嚟講咧，就反而係比較大問題咧，就啱啱咧就琴日咧就呢個豬瘟咁，我又 review 翻啦。中國大陸咧就反而喺嗰個食用豬方面嚟講咧，依家出現好大問題啊！出現好大問題咧，其中嚟講個豬嗰個售價咧就好高啦，此其一啦。第二嚟講就係話本身嘅養豬嘅生產量係嗰個時間性冇咁快養咁大噶嘛啲豬咁樣。咁啊有一樣嘢咧就特別有趣嘅，即係大家攞出嚟講。上海咧就有一間美國公司叫 Costco 係咪？ 係就食啲雞啊！ 咁我哋係啊，我哋都好過癮嘅，因為點解我成日都係 希望大家都開心玄學啦，或者聽下都好得意。我成日都講咧，就即係大陸人好得意嘅，咁啊，即係個口裏邊咧就要同美國咧就打貿易戰咁啊，但係個銀包咧就唔知點解又走去買嘢喎，咁啊買美國嘢喎，咁啊其中一樣嘢咧，因為佢哋都個心都係相信美國嘢，都有啲信心嘅。若果唔係點解咧喺呢個上海呢一間店一開嘅時候，都好多人都講過，但係香港好似冇乜人太留意啦。第一嗰日有百萬人喺度排隊，你驚唔驚？ 驚嘅，驚 嘅。百萬人喎，因為點解咧？上海市政府初初以為示威啊，幾驚啊？你知啊，派曬嗰啲即係嗰啲咁嘅公安出嚟維持秩序啊，點咯？呢即係最大問題咧，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因為點解咧？我就睇到一啲大陸嘅一啲報道咧，佢就今次形容得係好貼切嘅。佢話佢哋唔係真係買嘢啊，佢話佢哋真係搶嘢啊，佢哋俾錢嘅，佢哋俾真係搶。话佢哋咧，因为点解咧？咁啊，原来嗰啲猪肉咧，原来嗰啲猪肉喺里边嗰啲冰鲜嘅猪肉嚟讲咧，系比佢喺外边买系平咗一倍咁多嘅。咁咧就所以嚟讲咧，咁啊大家个心就知啦吓，啲国人点样去谂吓，点样去谂嘢就知道噶啦。佢哋唔使讲咁多，不过几有趣啊，真嘅。咁啊嗱，香港嚟讲就今次控制呢个猪瘟嚟讲，就真系要记一功啦。因為令到業界啊，或者整個市場嚟講咧，就唔會有少少失控， 起碼穩定 穩定翻啊嘛，起碼都唔使好似話你一有一隻就全部殺曬先。 但係而家啲豬好貴喎、 啊，好貴，100蚊一斤豬肉、啊。 我諗即係話，即係陣時真係。有錢人先食得豬嘅， 我回復翻以前。 我哋嗱，我哋就咁，我哋一般就小食肉啦，此其一啦。咁啊，就但係嚟講就話。即係舊年嗰陣時間未有豬瘟嘅時候咧，都10蚊免治肉咁，有時都我哋買下嚟，我嚟做下呢個肉餅。依家嚟講10蚊係冇嘅，對唔住。 冇啦，你唔使諗好多錢 嘅，20蚊 都問啊。 20蚊都仲有，20蚊雙熟嗰啲咪俾你咯。若果唔係都冇嘅咁樣啊。 好啊，咁啊就大家知道啦，話我哋而家話做節目就發生咗單命案喎。 嗯。 咁咧就。話說好似係 西貢， 係啦， 龍尾村 就好似係同呢個道士有關。 咁我哋一陣間都輯錄咗呢兩單嘢咧，先可以再講，或者我哋。先講一講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喺度講啊，因為點解咧？嗱，有好多嘅網友咧，佢哋都有諮詢我哋嘅同事，咁啊呢個八字班咧係小班教學嘅，咁因為點解咧？有啲網友就問咧，因為佢哋係曾經學過嘅，佢話你開呢一個叫做基礎特訓班咧，即係會唔會話？就話錢得滯對於佢哋咁樣，咁我就喺度可以同大家講下啦。若果有時間星期六可以上一上嚟，即係話點解呢？係有啲可以插班都得嘅，咁同埋因應嗰、那個程度呢係可以補課，即係補返一啲你之前可能係未學過啊，或者係啲咩問題咁樣呢就可以可以就傾下都得嘅，冇問題嘅。因為呢個班嚟講咧，就暫時報名嘅人數咧，就已經係小班咧就夠嘅咁樣。不過咧就慎防咧，就因為其中都有個之前報咗嘅，咁突然之間又話退咗，咁唔緊要嘅，咁可以Apps 我哋嘅同事就安排一下咁樣。咁我哋依家先睇翻嗰兩單生活玄學啦，咁啊詳細嗱亞馬遜森林大火。同埋呢個剛果，咁啊，黃師傅咧就喺玄學角度就有啲嘢講下我知，係嘛？ 咁啊，其實話如果你應對火嘅原因，其實喺呢個咩八字上，我哋睇翻啦，大家都有聽過今年木火重啊嘛，咁木火為忌添啦，係嘛？咁所以喺呢、這個。對於呢、這個火災危險度啊，會相對提高咯。咁啊嗱，咁啊事有好多嘢都事有湊巧嘅。咁啊，頭先都天師傅都有講啦。今個月係壬申月啊， 係啊，新月啦，啱啱啱到新， 今 嚟噶嘛。 今個月份咁，其實有時就睇翻啲嘢咧，就今個月今。其實在五行當中，我哋如果主就係主一個肺部啊嘛。 關於講病嚟講，就係最主要係肺啦。 係啦，咁你火啊燒金噶嘛？ 講火燒，依家嚟講世界嗰個肺就俾佢燒。 係啦，即係啱啱頭先講到啊，天師傅話啫，喂，依家其實好多時釋出一啲叫做氧氣嘅地方，即係呢啲大森林咧，都係主一個肺嘅嗰個意象啊。咁所以我哋會睇翻，咁即係好。 好，有時即係個意象就係個應景，就應在喺呢個新月啦。咁啊，木火重嘅年份，咁啊，所以金嚟講係會麻煩啲咯。 金受制， 係咯，受制咯，即係等於今年嗰、那個八字個金都係受制啊嘛。嗱，即係其實應啊應，嗰、那個八字都係。受制嗰個八字都係好似係呢個，即係19年嘅八字受制嗰個金都係新金嚟噶嘛，咁而家就係新月。 即係咪屬金人都大鑊嘅？ 唔可以咁講嘅，佢自己有自己嘅命格嘅。 忌金應該 係，或者你講忌金啦，係啦，可以話係啦。咁你始終今年個木火係特別重啊，咁所以嗰個火就燒金啊，好正常應喺呢個新嘅月份。咁、啊、即係呢啲都係一個意象嚟嘅，即係你可以話喂事有湊下，即係成日講話喂誒點解某個月份或者某一段時間成日啲發生啲事好似一不離二二不離三咁啊？ 咁你除咗呢個剛果同埋呢個亞馬遜之外嚟講，啱啱美國咪啱啱有一隻遊艇發生大火喎， 係咯， 遊艇又發生大火喎，咁啊都好似暫時人數都要死25個啊嘛，好似最少都。 係啊，佢如果喺美國嚟講，呢個好大嘅災難嚟。 係啦，係啊，美國嚟講，應該嚟講，美國應該都安全措施都幾好嘅，係咪先？咁啊，啱啱又係咁巧，又啱啱搭正喺呢個叫辛酉月啦，係咪？辛酉月多事降啊！我哋中國人成日都講多事之秋。 係啦，下個月咯， 下個月。 唔係下個月啦，應該係呢個月，呢個月得節氣未到，過多兩日啦，咁又轉啦，轉入去貴酉月㗎啦，係啦，就真正入秋。 嗱，你話中秋，你話如果講起月份咧，都要喺度大家提一提嘅。我哋阿黃師傅喺年初都曾經講過，因為今年嚟講咧，己亥亥嚟講咧，屬於四馬地啊嘛，係咪？咁啊，翼馬啦，咁啊，我之前我哋都提過少少，不過今日再點解要提一提咧？就係、是。因为嚟紧嘅十月嚟讲都系亥月啊嘛，系嘛？亥月 十月系啊， 亥月啊嘛，亥月啦。咁亥月嚟讲咧，就加埋呢个己亥咧，亥亥就刑噶嘛，字刑啊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净系讲香港嘅内部嚟讲咧，呢个月份咧就可能会有啲大事件发生。因为翼马地嚟讲，亦都系代表动荡。咁即系话咧，喺呢个月份咧，亥月呢个月份咧，就即系农历十月啦，系咪？即系叫做都系大概系新历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嘅情况，嗰、那个时间咁上下咧，咁可能就会有很多变动啊。因为翼马咧就主变动啊嘛，咁亦主自刑啦，咁可能咧就唔系好事嚟嘅。 睇下對邊個啦，咁我相信對某個人咧，亥月咧就係一個就唔好嘅月份嚟嘅，但係對我哋嗰個普通市民 可能係好事， 係啦，咁啊睇下邊個。 但係嚟講咧，呢個月份嚟講咧，嗰個波動好大咧，就一個應該一定係噶啦，呢一個。 佢仲三個亥添啊！ 三個亥啊！ 佢都有三個亥啊！ 佢亥年、亥月，佢本身大運又行緊亥運 啊嘛， 係嘛？ 三個亥啊！ 咁啊，三個亥沖佢嘅自火啊！咁啊，三個 三型 係啦，三個水冚落佢個自火度，自火啊坐正夫妻宮，咁會唔會同夫妻之間又有關聯呢？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 咁啊，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唔話即係除咗話解釋係夫妻之間之外，嚟講係講個關係啊，同某一部分嘅嘢個聯繫性咧，可能喺嗰段時間切割啦。因為咧動盪啊嘛，呢翼馬地嚟講啊，奔波勞碌、跌宕波動比較大嘅，咁啊應該係偏向於負面嘅嘢比較多。 係啦，忌水啊嘛。 咁啊，黃師傅話不便透露天機啊。咁大家留意 啦。我就絕對同意呢樣嘢咯，即係呢啲嘢就講一部分好啦，就唔好講曬。 係啊，冇錯。 唔係話驚唔準啊，而係咧即係講咗出嚟咧，其實大家都冇乜著數嘅。 係啊， 所以我哋即係都標榜過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呢個節目咧，如果你睇翻，特別而家我覺得大家應該倒翻轉聽，倒翻轉睇嘅，即係睇翻以前我哋講嗰啲嘢。咁就。可以睇到就係、是、好多時咧，我哋去講啲嘢嘅時候，特別兩位師傅咧係相當之收斂嘅，有好多嘢咧應該講嘅出嚟，我哋都唔特登唔講曬嘅。但係講嗰部分咧，大家就可以印證一下係準唔準確。 百分比都可以話幾 好高啊，好高 嚇。 即係我哋又唔係同另外一啲 咁冇，我哋又冇可能百分百咧。始終我哋都係人嚟嘅，我哋唔係神仙啊，我哋都係以個數去 因為 斷出嚟啫。 術數嚟講，我哋以前都係叫做數術啦，係嘛，都係有計算出嚟嘅， 計算嘅， 計算啊、歸納啊、推論咁出嚟。 係 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有好多人咧，有時留言嚟講咧，咁啊不留情嘅，咁啊都有少負面嘅。咁我都可以解釋一下，大家不妨咧去思考一下先啦。即係你當我係一個馬評人咁樣，咁我真係預測幾隻馬，咁你又跟咗我走去買，咁你買完之後就鬧我，咁樣係咪咧？咁咁馬評人咁或者嗰啲股評人咁，佢哋係咪全部都係好準？我諗唔好咁樣去睇。但係玄學嚟講咧，的確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玄學裏邊咧係經過好多歷史去印證翻出嚟嘅。咦？嗰個事件的發生的百分比其實很高，尤其是在一些大事方面， 大是大非的 時候，是的，沒錯，有些大是大非。好像就有一位網友他都挺留情的，很過癮的，他就罵我們兩個，就是初初都挺負面的，講一些啊，最後他留了一句就很好笑的，因為我們上個季呢，我們就用這個三支怪測的股市啦，那結果我們兩個都是大概維持在25,000-26,000的區間那裡嘛，咁啊，結果係25,000+左右到啦，咁啱啱即係前依家就啱啱就9月4日啦，咁咁啊，最後嗰句都講啊，睇翻落你哋又講得有啲準喎，咁樣咁啊，真係多謝佢。初初成段嘢都喺度話我哋話我哋話我哋即係比較負面啲嘅，即係講啲嘢咁 啊。咁唔係話負面啫嘛，咁真係負面啊嘛，大佬而家你想正面都難。 你話我哋比較咁啊，後屘最後真係留言啦，原來你哋都有幾準喎，咁樣好得意咁啊，大家睇翻啲留言咧，咁我哋其實咧。都好多謝佢哋嘅，因為點解咧？就話如果你哋有啲負評，我哋可能真係未必做得好，希望可以改善啊。咁如果你係讚我哋，我哋多謝一句咁樣咯嚇。咁我哋或者咧，今日嚟講咧，就即係生活玄學啦，其實都好多方方面面嘅嘢嘅。咁跟住我哋睇翻咧一單咧，就啱啱發生一張 命案啦， 就係咧我哋睇第二張嘅 PowerPoint 啦，咁樣。咁呢個第二張嘅 PowerPoint 咧，咁輯咗啲圖，因為我一聽到就已經發覺都幾留意一下，我同阿黃師傅就傾過呢個個案啦，就因為點解咧？佢就話即係成個新聞咧，我諗啊，係啦，你睇咗呢個新聞啦，咁就係、是。即係話説，就係話有一個好似都21歲啊，都好大 21歲嘅女仔， 個女仔咁，咁就話佢係有一個叫做係咪認知障礙定係嗰個？ 佢成日話成日俾人鬧嘅，咁應該係可能嗰啲即係生活嗰、那個。一般嚟講，自己處理唔到個問題， 係啦，應該係啦，即係話自己未必自己照顧得到自己嘅咁樣。咁咧就因為為咗呢一樣嘢咧，咁就。昨日就出了命案，那個命案就說屍體好像有很多傷痕， 棍傷 是吧，即是被人可能是毆打而造成，有機會可能是這樣。那我們說一般的命案來講呢，或者對於我們來講，即是未必有說很有興趣追尋下去發生什麼事。咁但我睇到就係話呢，因為點解呢，其中一張照片呢就發覺呢，佢間屋的窗門咧貼咗多符喺度，咁啊貼咗多符之後咧，就根據一啲報道咧，就話咧佢其實有啲記者都唔俾佢入，但系咧就話睇到裏邊咧係全部貼曬啲符嘅，咁啊有啲報紙咧直情係影到窗口都貼咗多張好多張啲大嗰啲符啊啲咁樣，咁同埋其中途中咧有一個咧一個袋又得意，一個袋咧好似啲布袋咁樣噶，咁咧就寫住兩個字嘅。是魔符喎、啊，喂，黃師傅， 咩係魔符？ 魔符、啊，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咯。咁即係呢一單嘢就 係啦，魔喎、啊，咁魔嘅字面睇，好多人都覺得個感覺就係邪。 但我就唔知道會唔會係警方搜證之後入咗個袋裏邊，無端寫咗呢兩個字。定係佢本身喺屋企有一袋咁嘅符喺度，嗱，我哋要咁樣去分析咯。 但係問題呢、這個字，呢、這個魔字就係一個邪嘅，係 啦，邪嘅形容啦， 形容啦、啊，意象觀感嚟噶嘛。 咁因為咧就傳媒咧，佢就叫做靈符啊，佢哋話佢有好多靈符啦咁樣。 咁同埋報道有講到話，好似有一個係一個道士去幫佢， 同埋一個女徒弟 用風水嘅嘢去用風水嘅。 的方式去幫他們在家處理這個少女的問題的。 是 啊，但問題是譬如好似啱啱講到話，喂，點解成屋都係符咧？咁嗱，如果真係用風水嘅方式去處理屋嘅問題，又冇理由用符嘅喎，係嘛？因為風水，如果真係真真正正講求風水，即係我哋或者有一個好聽嘅名稱叫堪輿學，咁佢其實都係一啲五行嘅理據嚟嘅啫嘛，係嘛？用金水木火土，大家都知嘅五行嘅理據下去平衡翻屋嘅不好的磁場，係嘛？即係好像我琴日、前日啊，唔係禮拜六啊，禮拜六啊，好似係前幾日啫，就我去睇間屋，嗰間屋咧就係一間居屋嚟嘅，係一間居屋，哇，都好大啊！嗰間居屋，但係 八百幾尺嗰啲， 係啊，八百幾尺嗰啲啊，真係，但係實用面積冇六百幾，咁啊間隔都幾企理嘅。咁我入到屋睇咧，咁啊坐向都還可以啦，喺我角度睇，但係啊。但我就叫嗰個事主，我話你唔好買啦呢間屋。咁佢問我點解啊？我話好簡單啫。嗱，我你睇住我個羅肩嗰支針啊，我話個磁場全部有問題嘅。咁去到尾房咧，咁佢尾房係三角房嚟嘅。嗱，我如果瞓呢間房咧，我睇下你入到嚟嗰支針啊，已經喐得好緊要，都唔定嘅。咁啊，即係白話俾我聽，個磁場已經係有問題啊。 即係好發嚟發去啊！ 佢又唔，佢係少少發，但係佢成支針歪曬，係歪曬啊，歪得好緊要啊，歪咗幾十度嘅。咁其實如果喺風水角度，其實歪幾度都好嚴重噶嘛。咁啊，我話喂，如果瞓呢間房嘅話，會生 cancer 嘅喎。咁所以咧，有時咧做我哋呢行咧地產嗰啲咧，就真係拖得我哋唔少，係即係有一個對立嘅。但係冇辦法，我哋都係實話實説嘅啫嘛。咁後屘有問翻查過咧，原來問翻我嗰個客户咧，佢嗰個客户原來有 check 過咧，係嗰間屋係有即係有呢樣嘢發生過嘅嚇。咁樣。咁啊，咁最簡單啦，喂，個門又開得唔好，房又咁差，咁啊，門又開病門，咁啊，梗係唔好要啦，係嘛？咁你而家喂，你買層樓唔平噶嘛？你買咗入嚟，越住越病，越住越衰嘅，咁你 送俾你都唔要， 係啊，真係㗎， 送俾你都唔要，係 啊，真係啊，即係呢樣嘢就唔好，所以呢樣嘢就唔好，因為貪平。佢點解會揀嗰度？因為啲銀主盤嚟嘅，咁啊，所以咁當然啦，佢亦都好謹慎，佢都揾我睇一睇咁啊，好啲咯，咁啊，起碼知道嗰間屋唔要得啦。咁而講翻啱啱話五行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用風水嘅角度去處理間屋。嘅問題點解會有符呢？其實符同呢個風水係兩回事嚟嘅喎，符係法科嘢嚟噶嘛，係嘛？ 但我哋即係睇呢個咧推斷咧，會唔會就係個父母係咪因應嗰個女佢有認知障礙，咁又唔知喺邊度揾咗啲人，就話佢本身咧係咪要用一啲類似 另外方式 嘅嘢去同佢解決呢個問題咧，咁樣嚇。咁咧就我哋成日都強調嘅，有病真係睇醫生先啦。 冇錯 嚇，同埋你遇到如果佢真係有認知障礙嘅，咁我相信香港依家都好多有關嘅機構都提供到有啲幫助嘅，係嘛？即係認知障礙嚟講，係咪即係自己照顧唔到自己，或者 好多原因 讀唔到書啊咁樣都得係嘛？ 有一樣個原因有很多啦，同埋個程度有分別。 係咯。 咁但係佢呢個照計就即係佢諗咗係另 一啲嘢啦。用錯方式， 佢諗咗另一啲嘢啦。 會唔會佢覺得係撞邪？ 係啦，我覺得就最簡單就係、是，如果你直覺睇新聞就係咁，佢咁樣。 我哋就係咁，點解要講呢單嘢咧？就係話有啲唔合理嘅嘢咧。大家不要去迷信啊， 即信而不迷， 系啦，信而不迷啊！我哋有時會咁樣 講，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有病睇醫生，甚至乎喂，你話睇你個命盤，你用八字睇、紫微睇都好啦，喂，睇到你有病嘅，咁你都係要去睇醫生噶嘛，只不過你會預防到咁解啫嘛。 因為咧嗱我哋有時咧就係話，我哋都成日都講啦，其實咧有魔道亦都有正道嘅，咁啊有啲人咧又唔知佢係個心去諗乜嘢。 係啊，喂，尤其是有啲成日有個誤解，以為做術數啊，或者 做呢一行嘅人咧，就一定係正道啊，唔代表㗎。係 啊，我哋都 啊，因為而家其實而家現實當中都已經有某個工種俾大家都睇到啊，唔代表一定係有正義或者正道㗎。啊，呢樣嘢要大家真係識分啊。 咁誒嗱，講靈符屋咧，咁我哋喺前年咧就接到一個 case 啊，咁樣嘅，咁喺離島啊，話説離島，咁啊嗰個事主咧就本身咧就係、是、業主嚟嘅，咁啊個業主嚟講咧，其實同個租客咧就都冇乜嘢嘅，咁個業主咧就其實想收翻間屋嚟自住，咁都係按照正常程序，咁啊點知道嚟講咧就可能遇到一個租霸啦，咁、那個租霸咧就將佢間屋咧就真係貼滿曬靈符喺度。就搞到佢同埋個女都好驚，點解我間屋嚟講咧？間屋咧外邊啊搞埋咁多呢啲咁嘅嘢啦，咁樣咁係咪咧？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就玩呢啲咁樣喺度恐嚇人啊，或者喺度威嚇咧，係嘛咁樣，即係喺度做 咁。遇到啲人點處理？ 咁我哋咪就依家就係講啊呢個 case 咧，咁咁啊，梗係話要去睇一睇，咁去睇一睇。咁啊，究竟佢做乜鬼嘢黏曬啲符喺度先？咁你知道一般人啦，你見到好似電影咁啊，哇！大佬嗰啲咁嘅，啲幡喺度啊，又黃色噶，又寫埋啲朱砂嘅符喺度，咁啊飄下飄下咁樣，係咪？咁啊好多人驚噶嘛，又唔知佢哋玩乜嘢，甚至乎阿黃師傅有啲咧，直情喺人哋間屋裏邊扎咗啲紙公仔抌咗喺度添。 係啊，我曾經 po 過一條片出嚟就係咩㗎？有呢個情況，一個租客臨走嗰陣時，即係佢唔知係咪同個業主有拗撬，佢揸整蠱個業主啊， 玩埋呢啲， 擺咗幾對嗰啲叫做紙扎公仔啊，跟住成地溪錢啊。望入去真係搞到，即係你個人就已經好唔舒服啊！咁我曾經亦都俾過一啲有陰陽眼嘅朋友啊、師傅睇咧，咁佢哋都話：我係真係招，即係佢嗰個好似一個叫做佢哋稱為招魂陣咁樣，咁啊招曬啲污糟嘢， 招鬼陣 啦，招鬼嗰啲啦，咁啊總之就好多啲眾生咧就入曬間屋度咯。 即係我哋一遇到呢啲咁嘅 case 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立心不良嘅，咁啊搞啲嘢喺度咁樣。咁啊，好簡單嘅啫，走去用隻手搣鬼曬佢咪得咯。 講得咁錯啦， 搣鬼曬咁啊，跟住嚟講咪清一清渣咪搞掂咯，咁樣。即係我哋遇到有啲一啲嘢嚟講咧，尤其是我哋帶呢個 case 啊，帶出一啲問題。即係話，如果屋企或者有啲朋友或者點咧，即係有一啲咁嘅類似認知障礙啊，或者啲咩自閉啊嗰啲咧，千祈唔好第一樣嘢就諗住佢咧同靈界有關係先，千祈唔好先。咁啊，最好嚟講啊，先去揾醫生睇一睇，咁然之後睇下發生乜嘢事，咁樣係嘛？咁我黃師傅，我哋今日又接到一個 case 係嘛？有個網友咧就係、是、得到一種怪病啊，係嘛？一種怪病咧，就睇過我哋上次講完扶機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幫到佢，但系咧我哋都建議佢、 首先就 先去揾 用一主流嘅 係啦，即係你去揾就西醫或者中醫嚇，斷用咗啲咩症？ 不過咧、又真係，我相信大家好多都會試過一個情形係咩咧？就係話，喂，係真係自己知道自己有唔舒服有病。不過睇醫生 check 唔到咩事， 係 好多啦，呢啲 case 好多 嘅。我哋咁樣講啊，中醫嚟講有奇難雜症嘅，咁啊奇難雜症咧，亦都有啲醫師啊，唔知點解好叻嘅，運用即係好多種方法咧，咁啊即係運用好多草本嘅藥去醫好人都有嘅。即係講真，即係講真一句，即係好似我話，我成日都話啊，我識得一個醫師好勁嘅，將中國大陸咧，其中將一個癌。佢樣嘢帶咗落嚟，因為艾嚟講喺我哋道家嚟講咧，係首先可以辟邪先嘅，即係首先，同埋我嚟咧就係清邪氣嘅嘢。咁咧就好多啲古古怪怪嘅病咧，就因為用咗艾同埋加埋其他啲方法咧，係唔知點解就可以醫得好嘅，即係西醫或者解釋唔到，甚至乎有啲中醫自己都解釋唔到。但係佢哋嚟講咧，溝來溝去，搞來搞咧，咁就搞得掂。因為世間上嚟講，你知道咧，病源呢一樣嘢嚟講啊，真係。好難確診到嘅，依家有啲乜嘢咁樣係嘛？真係好難醫啊！好似香港依家都好難醫啦，係嘛？咁樣咁，所以嚟講咧，都同大家講一講咧，即係若果遇到有啲咁嘅情況嚟講咧，就千祈唔好咧，就話啊，人哋話叫你 去你屋企開個壇啊，貼曬啲符喺度就搞得掂咯，即係咁嘅意思、嗯、啊。 始終都係有病啊，病緊錢中醫啊。 唔係，但我想即係趁住完之前，想問兩位喺道家入邊，邊一派用符嘅？ 道教其實嚟講，你講道教分支咗出嚟嚟講咧，其實就好多派都有啦。譬如茅山又係用符噶，本身都 六壬都有啦。 六壬亦都係用符喎、哦。嗱，甚至嚟講，我認識到有派女娲咧，佢哋都用，但就唔係好多咯。咁、嗯、另外嚟講咧，就都有玩戲嗰啲咧，我哋叫做戲符啦。咁同埋佢哋用劍指嗰啲嚟講咧，有啲叫做針符啦，都有，即符都分好多種， 甚至飛符都有。 飛符都有嘅。咁啊，嗱，飛符嚟講係用緊急狀態 emergency 先出嘅嚇。通常嚟講即係飛符。 即所講嘅飛符，佢真係燒到符飛去某一個指定嘅地方。 因為點解咧？飛符嚟講，我哋都用過嘅，就係點解咧？個事主咧就喺某一個地方， 唔 係 香港， 未必喺香港，即係話未必喺 你去唔到。 去唔到嘅，即時去唔到嘅，咁啊即時喺壇嗰度就要用噶啦，咁樣，咁啊然之後先可以用到，即係用飛符咯，即係咁樣。咁啊就係，但係有啲可能咧，就有啲見到有啲師公輩嗰啲嚟講咧，佢哋就功力好勁嗰啲嚟講咧，佢直情真係可以起咒加埋符就已經可以做到有啲嘢，即係會咁樣咁。咁但係呢樣嘢嚟講咧，即係大家嚟講咧就話。即係當然啦，有事嚟講先走去睇醫生先嚇，有咩事都 即係揾唔到病因，可能真係要問問蒼天問鬼神啊先。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話，如果你真係遇到有啲咩唔好嘅嘢嚟講咧，就揾啲法科師傅去解決先，要咁樣咯。 好，我哋呢只結束啊，下一節翻嚟啊。